哇，妮儿好憨啊！ 真假？慢走，你快着点。 好。 妮娜，我要一个红的。 是。 我还要一个黄的。 好。 哎，妮娜，我还要一个白的。 好。 请听池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Thank you. 刻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坐吧。 是吗？请坐吧，坐吧。 你不高升，连升三级。 再请听团圆。 在人家家当老爸子，还穿这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，为我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，我非你岂有此理。 Thank you.